汉书卷95，西南夷两月朝鲜传第65。南夷军长以实属，夜郎最大，其西弥莫之属以实属，滇最大，自滇以北军长以实属，琼都最大，此皆垂迹耕田。有异句，其外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射鱼，名为西昆明，边发随处以喜，无长处，无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西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司左都最大。自左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染芒最大，其俗或土著或夷喜。在蜀之西，自芒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白马最大，皆低类也。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使楚威王时，使将军庄脚将兵巡江上，略巴黔中以西。庄脚者，楚庄王苗裔也。脚至滇池，方300里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，以兵威定蜀楚，欲归报，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，道色不通，因乃以其众望滇，便服从其俗以长之。秦时长破，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至利焉。十余岁秦灭，及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官属故教。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左马、伯铜、牦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建元六年，大行王辉及东越，东越杀王颖以报，辉引兵威使鄱阳令唐蒙逢小南越，南越使蒙属举将，蒙问所从来，曰：到西北臧科江，江广数里，出番禺城下。蒙归至长安，问蜀古人，独蜀出举将多持，且出仕夜郎。夜郎者，临臧科江，江广100余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财物易蜀夜郎，西至同师，然亦不能陈实也。蒙乃上书说上曰：南越王黄屋左道，地东西万余里，名为外臣，实亦州主，今以长沙豫章往，水道多绝，难行。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0万，浮船臧科出不意，此至越一奇也。诚以汉之强，巴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使至利，甚易。上许之，乃拜盟以郎中将，将1000人，十众100余人，从巴蜀关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后赐欲以威德，约为智力，使其子为令。夜郎旁小义皆贪汉曾伯，以为汉道险，终不能有也。乃且听盟约，还报，乃以为前为郡，发巴蜀族至道，自伯道至臧科江。蜀人司马相如 一言西夷穷佐可治郡，使相如以郎中将往遇，皆如南夷，未至一都尉十余县，属蜀。当世时，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，再转相降，数岁道不通，是皮厄馁。离蜀失，死者甚众。西南夷又朔反，发兵兴击，耗费无功，上患之，使公孙弘往事问焉，还报言其不便，即弘为御史大夫，时方助朔方聚合竹湖，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，可且罢，专利是匈奴，上许之，罢西夷，独至南夷两县，一都尉，稍令前为自保救。即元寿元年，不忘侯张骞言使大夏时，见蜀部穷竹杖，问所从来，曰：从东南渊独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古人氏。或闻穷西可二千里有渊独国，前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慕中国，唤匈奴隔其道，常通蜀，渊独国道便近，又无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博史昌、吕越人等十余辈建出西南夷，只求渊独国。至滇，滇王当羌乃刘卫求道，四岁余，皆闭昆明，莫能通。滇王与汉使言：汉孰与我大？及夜郎侯亦然，各自以一周望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，因盛言滇大国，足是亲父，天子注意焉。及至南越反，上使迟义侯因前为发南夷兵，居兰军恐远行，庞国鲁其老弱，乃与其众反，杀使者及前为太守。汉乃发巴蜀罪人，当击南越者八校尉击之，会越已破，汉八校尉不下。中郎将郭昌、魏广引兵还，行诸葛颠道者居兰，斩首数万，遂平南夷为臧科郡。夜郎侯使以南越，南越已破，还诸反者。夜郎遂入朝，上以为夜郎王。南越破后，即汉诸居兰穷军，并杀左侯。冉忙皆震恐，请臣致使，以穷都为越西郡，左都为沈黎郡，冉忙为文山郡，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。使王然于以越破，及诸南夷兵威，讽喻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劳申、米莫皆同姓相仗，未肯听。劳莫朔侵犯使者立足。元丰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申、米莫，以兵临滇，滇王使首善，以故伏诛。滇王离西夷，滇举国降， 请致使入朝。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西南夷军长以白属，独夜郎滇受王印。滇小邑也，最宠焉。后23岁，孝昭始元元年，益州连头孤增民反，杀长吏，臧科、弹指、同伴等24亿，凡3万余人皆反。前水衡都尉发蜀郡前围，奔命10000余人，及臧科大破之。后3岁，孤增慑于复反，前水衡都尉吕必胡将郡兵击之，必胡不进，蛮夷遂杀益州太守，乘胜与必胡战，是战及溺死者4000余人。明年，复遣军政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，大破益州，斩首俘虏50000余级，获畜产10余万。上曰：渠挺侯吴波率其义军长人民击反者，斩首俘虏有功，其立吴波为渠挺王。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10亿300户。后建岁，武都低人反，遣执金玉马士建、龙额侯韩增与大鸿胪广明将兵击之，至成帝和平中，夜郎王兴与渠挺王宇、漏卧侯余更举兵相攻，臧科太守请发兵朱兴等，义者以为道远不可击，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，兴等不从命，刻木向汉立，立道旁射之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：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，王侯受诏以赴相攻，轻易汉使，不但国威，其效可见，恐义者悬软，复守和解。太守察动静，有变乃以闻，如此则复旷一时。王侯得收敛其众，深固其谋，党助众多，各不生分，必相殄灭，自知罪成，狂犯守卫，远藏温蜀毒草之地，虽有孙吴将奔御士，若入水火，往必交没，智勇无所失，屯田守之，废不可生粮，宜因其罪恶未成，未宜汉家家诛，因斥庞郡守卫练士马，大司农欲调谷及要害处，选任职太守往，以秋粮食入，诛其王侯犹不轨者，即以为不毛之地，无用之民，圣王不以劳中国，以霸郡，放弃其民，绝其王侯，勿复通。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挥坏，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，即以成形然后战师，则万幸披害。大将军奉于是见金城司马陈立为臧科太守，立者临邛人，前为连然长，不为令，蛮夷畏之，即至臧科， 欲告夜郎王兴，兴不从命，立请诛之，未报，乃从立数十人出行县，至兴国居同亭，召兴，兴将数千人往至亭，从义军数十人入见立，立数则因断头。义军曰：“将军诛无状，为民除害，远出小示众，以兴头示之，皆士兵降。”取挺王羽，漏卧侯于震恐，入宿千湖，牛羊老力士，力还归郡。兴妻父翁止与兴子爷物收于兵，破邪旁22亿反。至冬，立奏募朱仪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止等。翁止巨恶为累，历使骑兵绝其响道，纵反舰以诱其众。都尉万年曰：“兵久不绝，废不可攻。”引兵独进，败走，驱立营。立怒，敕麾下令革之。都尉复还战，立引兵救之。时天大旱，立功绝其水道，蛮夷共斩翁止，持守出降。立以平定西夷，征邑京师，会八郡有盗贼，复以立为八郡太守，置众2000担居，赐爵左庶长，喜为天水太守。劝民农桑为天下罪，赐金40斤，入为左曹魏将军、护军都尉、卒官。王莽篡位，改汉制，贬取挺王以为侯。王韩怨恨，臧科大引周亲诈杀韩，韩帝成攻杀亲，周郡击之，不能服。三边蛮夷仇扰进犯，复杀益州大尹成龙，忙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前为力士，复练取足于民，以击益州。出入3年，即益死者17，巴蜀骚动，莽征茂还诛之。更遣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史雄大发天水陇西济事，广汉巴蜀前为利民10万人，转输者和20万人，击之。使至颇斩首数千，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，士卒饥疫，3岁余死者数万。而越西蛮夷仁贵亦杀太守梅根，自立为穷谷王，会莽败汉兴，朱贵复旧号云：“南越王赵佗，真定人也。秦并天下，略定阳越，指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折喜民与越杂处。13岁至20时，南海为人敖，并且死。召龙川令赵佗，谕曰：‘闻陈胜等作乱，豪杰叛秦相立。南海僻远，恐盗兵侵此，吾欲兴兵绝新道，自备待诸侯变，悔极甚。且番禺、富山险阻，南北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附， 此亦一州之主，可为国。郡中长吏无足与谋者，故召公告之。即批驼书，行南海卫士。敖死，驼即移席告横浦、阳山、黄溪关，曰：“道兵且至，即决道聚兵自守。因稍以法诛秦所智力，以其党为守甲。秦已灭，驼即击并桂林相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高帝已定天下，为中国劳苦，故视驼不诛。11年，遣陆贾立驼为南越王，与剖符通使，使合及百越，无为南边害，与长沙接境。高后时，有司请进越官事铁器，驼曰：“高皇帝立我通使务，今高后听谗臣，别意蛮夷，隔绝器物，此必长沙王计，欲以中国击灭南海，并望之，自为公也。”于是驼乃自尊号为南武帝，发兵攻长沙边，拜数县焉。高后遣将军龙绿侯造击之，会蜀师，士卒大意，兵不能逾岭，遂于高后崩，即罢兵。驼因此以兵威财物禄位闽越、西欧洛亦属焉，东西万余里，乃成黄屋左道称制，与中国谋。文帝9年，出镇抚天下，使告诸侯四夷，从带来即位意，欲圣德焉。乃魏陀亲种在真定至守邑，遂时奉祀，召其从昆地，尊官后赐宠之。召丞相平，举可使越者，平言陆贾先帝时使越，赏赵贾为太中大夫，越者一人为副使，赐驼书曰：“皇帝谨问南越王，甚苦心劳役。朕高皇帝侧室之子，气外奉北藩于代，道理辽远，拥蔽溥仪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世，不幸有疾，日进不衰，以故被报乎至。诸吕为变，故乱法，不能独治，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，乃宗庙之灵，功臣之力，诛之以毕。朕以王侯立不世之故，不得不立。今即位，乃者文王为将军龙绿侯书，求亲昆地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罢将军鄱阳侯，亲昆地在真定者，以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冢。前日文王发兵于边，为寇灾不止，当其时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，虽王之国，庸独立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力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王时，朕不忍为也。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，以问利。利曰：高皇帝所以借长沙图也，朕不得善辩焉。利曰：德王之地不足以为大，德王之才不足以为富，福陵以南王自治之。虽然王之号为帝，两帝并立，吾一圣之时以通其道，是争也。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患，中今以来通使如故。故使贾持谕告王振义，王义受之，无为寇灾矣。上者51，中者31，下者21，魏王。愿王听乐于忧，存问邻国。陆贾至，南越王恐，乃顿首谢。愿奉明诏，常为藩臣，奉供职。于是下令国中曰：吾闻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世。汉皇帝贤天子，自今以来去帝制，皇屋左道。因为书称：蛮夷大长，老夫陈佗，昧死再拜，上书皇帝陛下。老夫故越立也。高皇帝幸赐臣佗玺，以为南越王，使为外臣，实纳供职。孝惠皇帝即位，亦不忍绝，所以赐老夫者厚甚。高后自临用事，谨细事，信谗臣，别意蛮夷，出令曰：吾与蛮夷外越金铁田契，马牛羊给予与母，吾与聘。老夫楚辟，马牛羊持以长，自以祭祀不休，有死罪。使内史藩中尉高，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，皆不反。又封文：老夫父母坟墓已坏薛，兄弟宗族已诛论。立相与义曰：今内不得镇于汉，外无以自高义，故更号为帝，自帝其国，非敢有害于天下也。高皇后闻之大怒，削去南越之籍，使史不通。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，故敢发兵以伐其边，且南方卑师，蛮夷中西有西欧，其众半雷，南面称王；东有闽越，其众数千人，亦称王。西北有长沙，其半蛮夷，亦称王。老夫故敢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。老夫身定百亿之地，东西南北数千万里，带甲百万有余，然北面而陈是汉，何也？不敢背先人之故。老夫楚越49年，于今报孙焉，然夙兴夜寐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目不视弥漫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者，已不得是汉也。今陛下幸哀怜，复故号，通使汉如故，老夫死骨不腐，改号不敢为帝矣。今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， 翠鸟千，犀角十，子贝五百，桂杜一器，生翠四十双，孔雀二双，妹死再拜，以闻皇帝陛下。陆贾环抱，文帝大悦，遂至孝景时，称臣遣使入朝请，然其居国，妾如故号，其使天子，称王朝命如诸侯。至武帝建元四年，徒孙胡为南越王，历三年，闽越王颖兴兵南击边邑，越使人上书曰：两越俱为藩臣，无善兴兵相攻击，今东越善兴兵亲臣，臣不敢兴兵，唯天子召之。于是天子多南越邑，守职曰：为兴师，前两将军王讨闽越，兵未于岭，闽越王帝于善杀营以降，于是罢兵。天子使严助往御邑，南越王胡顿首曰：天子乃兴兵诛闽越，思无以报德，遣太子英齐入宿卫。谓祝曰：国心被寇，使者行矣。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。祝去后，其大臣见胡曰：汉兴兵诛郢，亦行以惊动南越，且先王言是天子欺吾失礼，要之不可以续好语入献，入献则不得复归，亡国之事也。于是胡称病，竟不入献。后十余岁，胡时病甚，太子英齐请归，胡薨，谥曰文王。英齐嗣立，即藏其先武帝、文帝玺。英齐在长安时，娶邯郸鸠氏女，生子兴。即即位，上书请立鸠氏女为后，兴为嗣。汉朔使使者讽喻英齐由上乐善杀生自恣，俱入献，邀以用汉法，比内诸侯，故称病，遂不入献。遣子赐公入宿卫，英齐薨，是为明王。太子兴嗣立，其母为太后。太后自卫为英齐妻时，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，即英齐薨后，元鼎四年，汉时安国少季欲王王太后入朝，领便士谏大夫中军等宣其词，勇士魏臣等辅其爵。魏为陆伯德将兵屯贵阳待使者，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，安国少季王父与私通，国人颇知之，多不附太后。太后恐乱起，意欲以汉威，劝王及姓臣求内属，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。三岁一朝，除边关，于是天子许之，赐其丞相吕嘉银印，及内史中尉太傅印，余德自治。除其故，情义行，用汉法。 诸使者皆留镇抚之。王王太后敕制行装重资，为入朝具。相吕家年长矣，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，男尽上王女，女尽嫁王子弟宗室，及苍梧秦王有连，其居国中甚重，越人信之，多为耳目者，得众心欲于王。王之上书朔见指王，王不听，有叛心，朔称病不见汉使者，使者住一家，是未能诛。王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，欲借使者权谋诛家等，置酒请使者，大臣皆侍坐饮。家弟为将，将帅居宫外，酒行，太后未加。南越内属国之利，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？以激怒使者，使者狐疑相仗，遂不敢发。家见耳目非是，即驱出。太后怒，欲聪家以谋。王指太后，家遂出，借地兵旧舍，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，乃阴谋作乱。王素无意诛家，家知之，已故数月不发。太后独欲诛家等，力又不能。天子闻之，罪使者妾无绝，又以为王王太后已复汉，独吕家为乱，不足以兴兵，御史庄身以二千人往。身曰：以好往数人足，以无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，此不可。天子罢身兵。贾壮士故极北向韩千秋奋曰：以区区月，又有王应，独吕家为害，愿得勇士三百人，必斩家以报。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鸠乐将二千人往，入越境。吕家乃遂反，下令国中曰：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，又与使者乱，专欲内属，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，多从人，行至长安，鲁迈以为同，取自托一时之力，无故肇事社稷，为万世虑之意，乃与其弟将卒攻杀太后王，尽杀汉使者，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，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树阳侯建德为王，而韩千秋兵之入也，破数小邑。其后越直开道几时，未至番禺四十里，越以兵击千秋等，灭之。使人韩封汉使节至塞上，好为曼辞谢罪，发兵守要害处。于是天子曰：韩千秋虽无成功，以君封之冠，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，鸠乐其子为王太后，守愿蜀汉，封其子广德为龙侯。 乃赦天下曰：天子微弱，诸侯立政，积臣不讨贼，吕家建德等反，自立晏如，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楼船10万师往讨之。元鼎五年秋，魏尉陆伯德为伏波将军，出贵阳，下黄水。主角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，出豫章，下横浦，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歌船、下赖将军，出零陵，或下澧水，或抵苍梧，使迟义侯因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下臧科江，贤惠番禺。六年冬，楼船将军蒋经卒先陷巡峡，破石门，得越船宿，因推而前，挫越锋，以越数万人待伏波将军。伏波将军将罪人，道远后期，与楼船会乃有1000余人，遂俱进。楼船居前，至番禺，建德家皆城守，楼船自责便处，居东南面，伏波居西北面。会幕，楼船攻败越人，纵火烧城。越素闻伏波，幕不知骑兵多少，伏波乃为营，遣使招降者，赐印绶，复纵令相招，楼船立功烧敌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。迟旦，城中皆降伏波。吕家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。伏波又问降者，知家所知，遣人追，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，为海长侯。越郎都基得家，为临蔡侯。苍梧王赵光与越王同姓，闻汉兵至，降，为隋陶侯。及越揭阳令史定降汉，为安道侯。越将必取以军降，为辽侯。越桂林间居翁，欲告欧洛40余万口降，为襄城侯。歌传下赖将军兵及迟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，南越已平，遂以其地为丹耳、朱崖、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伏波将军一封，楼船将军以推封献监，为江梁侯。自玉陀望凡5世，93岁而亡。闽越王吴珠及越东海王尧，其先解越王勾践之后也，姓邹氏。秦并天下，废为军长，以其地为闽中郡。及诸侯叛秦，吴珠、尧率越归鄱阳令吴瑞，所谓鄱君者也，从诸侯灭秦。当世时，项羽主命不忘也，已故不左楚。汉击项籍，吴珠尧率越人左汉。汉5年，复立吴珠为闽越王，望闽中故地都也。孝惠3年， 举高帝时乐公曰：“闽君尧功多，其民遍富，乃立尧为东海王，都东欧，谥号曰东欧王。后数世，孝景三年，吴王必反，欲从闽越，闽越未肯行，独东欧从，即吴破，东欧受汉垢，杀吴王丹徒，以故得不诛。吴王子居王走闽越，远东欧杀其父，常劝闽越击东欧。建元三年，闽越发兵围东欧，东欧使人告急天子，天子问太尉田坟，坟对曰：“越人相攻击，故其长，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。”中大夫严柱劫坟，言当救。天子遣柱法会稽郡兵浮海救之，语句在柱传。汉兵未至，闽越引兵去。东越请举国喜中国，乃西与众处江淮之间。六年，闽越击南越，南越守天子曰：“不敢擅发兵，而以闻。”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，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，皆为将军，兵未于岭。闽越王颖发兵拒贤，其弟于善与宗族谋曰：“王以善发兵，不请，今天子兵来诛，汉兵众强，即幸胜之，后来亦多，灭国乃止。今杀王以谢天子，天子罢兵，故国完，不听乃力战，不胜即亡入海。”皆曰：“善。”即匆杀王，时使奉其头至大行。大行曰：“所谓来者诸王，王头至，不战而允，力莫大焉。”乃以便宜按兵告大司农君，而时使奉王头持报天子。找罢两将军兵曰：“颖等守恶，独吴诸孙姚君丑不预谋。”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姚王，奉闽越祭祀。于善以杀颖，威行国中，民多属，且自立为王，姚王不能治。上闻之，谓于善不足复兴师，曰：“于善守诸颖，师德不劳，因立于善为东越王，与姚王并处。”至元鼎五年，南越反，于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，兵至揭阳，以海风波为解，不行，持两端，因使南越。即汉破番禺，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越，上以士卒劳倦不许，罢兵，领朱孝、刘屯、豫章、梅岭待命。明年秋，于善闻楼船请诛之，汉兵留境且往，乃遂发兵拒汉道，号将军邹立等为吞汉将军，入白沙、武林、梅岭，杀汉三校尉。是时，汉使大司农张成 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，却就便处皆作魏诺诸。余善克武帝喜自立，诈其民为妄言，上遣恒海将军韩岳出勾章福海从东方往，楼船将军蒲出武林，中尉王温书出梅岭，越侯为歌船，下赖将军出如野白沙，元丰元年冬咸入东越，东越速发兵拒咸，使训北将军守武林，拜楼船军数校尉，杀长史。楼船军卒钱塘袁忠古斩训北将军，为玉泥侯，自兵未亡。故越眼侯吴阳前在汉，汉使归谕于善，不听。即恒海军至，阳以其义700人反，攻越军于汉阳。即故越建成侯敖与姚王居谷谋，拒杀于善，以其众降恒海军，封居谷为东城侯万户，封敖为开陵侯，封阳为卯石侯，恒海将军越为暗道侯，恒海校尉福为辽英侯。福者成阳王子，故为海长侯，作法失爵，从军无功，以宗室故侯。及东越将多军，汉兵至，弃军降，封为无锡侯。故欧洛将左黄童斩西余王，封为夏夫侯。朝鲜王满燕人，自始燕时常略属真藩朝鲜，为智力助仗，秦灭燕属辽东外教，汉兴为远南守，复修辽东故塞，置沛水为界，属燕。燕王卢绾反入匈奴，满亡命，聚党1000余人，垂迹蛮夷服而东走出塞，渡沛水，居秦故空地上下帐，少一属真藩朝鲜蛮夷，即故燕齐王在者望之，都王贤会孝慈高厚，天下初定。辽东太守及约满为外臣，保塞外蛮夷，无使道边。蛮夷军长与入献天子，勿得禁止，以闻上许之。已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亲降其旁小邑，真藩临屯皆来服属，方数千里。传子至孙幼渠，所幼汉亡人资多，又未尝入献。真藩陈国与尚书献天子，有雍鄂福通。元丰二年，汉使涉河翘谕幼渠，终不肯奉诏。河去至界，临沛水，使欲刺杀宋河者朝鲜皮王长，即渡水驰入塞，遂归报天子曰：“杀朝鲜将。”赏为其名美符节，拜河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怨河，发兵攻袭杀河。天子慕罪人击朝鲜，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其赴渤海， 兵50000。左将军荀彧出辽东，诛右渠。右渠发兵拒险，左将军卒多，率辽东士兵先纵败散，多还走，作法斩。楼船将骑兵7000人先至王显，右渠城守，窥知楼船军少，即出击楼船，楼船军败走。将军仆失其众，遁山中10余日，稍求收散卒复聚。左将军击朝鲜沛水西军，未能破。天子为两将未有力，乃使魏山引兵威往御右渠。右渠见使者，顿首谢，愿降，恐将诈杀臣，今见信节，请服降。遣太子入谢，献马5000匹，即馈军粮，人众10000余持兵，方渡沛水。使者及左将军以其为便，为太子以服降，宜令人无持兵。太子亦以使者左将军诈之，遂不渡沛水，复隐归。山报，天子诛山。左将军破沛水上军，乃前至城下，围其西北。楼船亦往会，居城南。右渠遂坚城守，数月未能下。左将军素侍中，姓将燕代族，汉常胜，军多骄。楼船将其卒，入海已多败亡。其先与右渠战，困辱亡卒，卒皆恐，将心残。其为右渠，常持何节。左将军即击之，朝鲜大臣乃因见使人私约降楼船，往来言尚未肯决。左将军硕与楼船期战，楼船欲就其约不会，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，不肯，心腹楼船，已故两将不相得。左将军心意楼船，前有失军罪，今与朝鲜和善而又不降，以其有反计，未敢发。天子曰：“将帅不能前，乃使魏山欲降右渠，不能专决。”与左将军相晤，卒举曰：“今两将围城，有乖异，已故久不决。”使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，有便宜得以从事。遂至，左将军曰：“朝鲜当下久矣，不下者，楼船硕期不会。”俱以素所意告遂曰：“今如此不取，恐为大害，非独楼船，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军。”遂亦以为然，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军记事，即令左将军麾下直赴楼船将军，并其军以报。天子诛遂。左将军以并两军，即急击朝鲜。朝鲜向陆人向韩陶，尼西向参将军王甲相预谋曰：“使欲降楼船，楼船今直，独左将军并将，战一急，恐不能与， 王又不肯降。陶贾路人皆王降汉，路人到死。元丰三年夏，尼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。王显成未下，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，复功立。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子罪，告谕其民诛成己，故遂定朝鲜为真藩、临屯、乐浪、玄土四郡，封参为霍清侯，陶为丘居侯，贾为平州侯，常为姬侯。罪以父死颇有功，为居阳侯。左将军张志，左征公相及乖济弃世。楼船将军亦作兵至裂口，当代左将军善先纵，失亡多，当诛，孰为庶人。赞曰：楚越之先，立世有土，及周之衰，楚地方五千里，而勾践亦以越霸。秦灭诸侯，为楚尚有滇王，汉诸西南夷，独滇复宠。及东越灭国千众，尧王居谷等尤为万户侯，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，故西南夷发于唐蒙、司马相如，两越起严助朱买臣，朝鲜由涉河，遭事复胜，动能成功，然以秦矣。追观太宗镇抚玉陀，岂古所谓昭协以礼，怀远以德者哉。